度寒山雨，家国依稀残梦里，思君不见悲思君，别离难忍忍别离，狼烟烽火何时休，成王败寇尽东流，蜡炬已残泪难堪，江山未老红颜旧，人别离，故人却又别离，托红颜难去，不知此心何寄，红颜旧，任凭斗转星移，唯不变此情悠悠。尽东流，蜡炬已残泪难干，江山未老红颜旧，人别离，故人却又别离，托红颜难去，不知此心何寄，凭斗转星。